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87集。明月入君心，双枪哪里会真如表面那么简单？这次的任务确实跟上报的不同，陆兆莹也上报了，但他根本就等不及援兵的到来。把潘明月他们留在基地，陆兆莹也是深思熟虑过的，他们就算死也会死在稽查院的人的前面。想到这里，他转头看着潘明月，说实话，尽管过了这么多年，他依旧不知道潘明月内心在想什么。比起秦冉，潘明月的心思似乎更加不可触碰。他也就在送潘明月去学校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对方要比他小几岁。陆兆莹他们开的是面包车，挤了七八个人，这里也没有人会拦他们。陆兆莹把潘明月按在最后靠窗户的地方，说道： 发现了什么？ 潘明月摊开掌心，掌心是一根被烟卷起来的纸。 我在周边发现的。 开灯。 陆兆莹让人开灯，打开纸张，上下扫了一眼。 是小洛留下的地图跟信号。 小洛是这一次的卧底，刚16岁，跟着队伍中的另一个老人去的。从昨晚开始就联络不到小洛这两人，陆兆莹才紧急行动。陆兆莹说完这句就一直沉默着，他甚至没有问潘明月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来。车一路往前行驶，车里面的人已经就着灯光讨论作战方式，偶尔会请示陆兆莹。若是以往，他们可能还会惊讶于陆兆莹怎么会破规矩地带上潘明月，还会佩服潘明月这么快就能发现小洛他们留下的东西。但现在形势紧急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。今天不是剿匪，而是救人。尽管人手不够，但陆兆颖他们都不是普通人。潘明月还成功找到了小洛他们留下的地图，成功率有50%。对方本来就是国际上的惯犯，大本营在边境，涉及了国内好几起缉毒案件，是个大通缉犯。直到今天，小洛他们才找到这里。车子停留在交叉口，一车人分成了两拨，陆兆颖直接下命令： 老七，你跟老八同潘组长在这里接应，我们进去救人，通讯器随时联系。 时间紧急，谁也不知道小洛他们怎么样了，陆兆颖没有时间说其他的话。 老大，等你回来请我们知味轩喝酒。 老七老八朝他们抬了抬手，郑重道： 记得带话给六哥，六嫂生的是儿子。 陆兆莹他们走后，小七也拿出来电脑，打开一个面板，上面好几个红点在移动，他们在跟踪陆兆莹他们的行动。潘明月没有给他们添乱，也没有多问什么，只是沉默地听着小七小八的对话，从他们的话中推断今天晚上的具体行动。半个小时过后，双手环胸靠着车门的潘明月忽然看向前方。 潘组长， 老七放下电脑，见到潘明月的异样，张口刚想说话，潘明月看着的地方就发生了小型爆炸。看方向，就是陆兆颖他们离开的方向。 老大，你们怎么样啊？ 老七连忙按住左耳的通讯器，紧急询问。那边的陆兆颖很冷静： 小洛已经过来了， U 盘在他那里，掩护他跟潘组长立马离开，同老张一起推到机场。 老七猛地站起来，看向前方，一个黑影往这边跑，应该就是小洛。 老大，你们呢？ 他刚问完，通讯连接就断了。 狗屎！ 老七猛地一锤车子，一瞥看到小洛已经来了， 他当机立断。 小胖，你带他们俩回去，我接应老大。 我去。 老八一听，连忙拉住老七。 你跟嫂子刚结婚，嫂子还在家等你，你不能去。 两人都知道，只有小洛一个人出来，情况怕是不好。 这件事再说。 老七却不听老八的话，接应了小洛。他看着小洛断掉的五根手指，问道： 哎，六哥呢？ 六哥他死了。 小洛颤抖地抬头。 原本暴露的是我，我才是偷藏交易记录的那个。 老七老八两人重重地拍着小洛的肩膀。 我们以你为荣。 这时候没有时间伤心，一个不慎，六哥的牺牲就等于白费。老七老八还在争着谁去接应陆兆颖，这两个人都知道，这一去可能就是一去不回。 你们俩都不能去。 一直站在车门边没有说话的潘明月终于抬起了头，他看着老七。 你？ 老七看着潘明月。潘明月平静地开口： 你们要护送我回去，不然我会向你们老大打报告。 老七沉默了，他咬了咬牙： 我们赶紧回去，让老张他们支援。 老八则是看向潘明月，似乎是没有想到他会是这样的人。但怕死，人之常情。两人怕潘明月坏事，直接沉默地把车开回去。小洛受伤严重，早就昏迷了。老七开车，老八不想面对潘明月，坐上了副驾驶。等车开到半路上，老七看向后视镜，才发现了有什么不对劲。 等等，他人呢？ 与此同时，潘明月已经潜入了森林内部。他取下几乎一直没有取下过的黑框眼镜，把眼镜放到地上，露出一双似乎沾染着凝霜的眸子，与刚刚似乎是两个人。他看着眼镜大概三秒，然后站起来，脱下外面的米色大衣，身上仅剩一件白色的长 T 恤被扎进了黑色裤子里。如果有人在，一定能看出来他的腰间左右分别别着一把黑色手枪。淡淡的月光下，他那张脸反射着冷芒。他双手抽出两把枪，两只手随意地掂了掂，走入夜色。能跟秦冉一起逃课长大，被长宁看中的人，哪里会真如表面看到的那样乖巧简单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